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由叶嘉乐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冬奥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My name is 叶嘉乐。 January, MondayEverybody in my neighborhood is outside today, enjoying the warm weather and sunshine. Well, everyone except me. It's kind of hard to enjoy a heat wave when it's the middle of the winter. People are calling this wacky weather, but it just doesn't feel right. Maybe I'm old-fashioned, but I think it should be cold in the winter and hot in the summer.I heard the whole planet is warming up, and that human beings are the reason. But don't blame me, because I just got here. If the world is getting hotter, I just hope it doesn't happen too fast, because if things keep up at this rate, I'll be riding a camel to high school.They say the ice caps are melting and the sea is rising, so I've been trying to convince Mom and Dad to buy a house higher up on our hill, but they just don't seem all that concerned. 收音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思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昨天我们谈的呢是新疆的烧烤，味道好极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看一看沿海地区的烧烤有什么特色。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了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四川和重庆这两个以麻辣哈闻名的美食之乡，烤猪脑哈是一种呢能把人分成两派的美食，有些人对它非常上瘾，但是呢有一些人一想到哈吃猪脑呢就害怕。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the land of spicy cuisines, 麻辣之乡哈，这个麻辣之乡英文的翻译是 land of spicy cuisines, 这 cuisine 呢表示说我们美食的一个派系哈 cuisines. Grilled pig brain is delicacy that splits people into two camps, 把人分成两类的一个美食，美食我们讲过了Delicacy 分成两派哈，两派呢我们用的一个词叫 split 哈，表示分开区分开的意思哈，它的拼写是 split split， 这里面呢是把人分成了两类哈， split people into two camp 哈，两个营地。 Some are crazy for it 哈，一些人特别特别的上瘾。 Some are scared ofThe very idea of eating brain 哈，有些人一想到吃这个猪脑哈，听起来就 scared 哈，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吓人，特别的害怕。在沿海地区哈，海鲜是它的特色，里面包括了很多不同的鱼，还有呢蛤蜊和虾哈，被广泛的用于烧烤。In coastal regions, seafood 啊，海鲜 includi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fish 鱼。Clam, 蛤蜊 clam, C-L-A-M, and the shrimps, 虾 are widely used in grilling。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是这个鱼和虾，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烧烤的美食，叫做烤牡蛎哈，是广东省湛江市的招牌美食。大家去夜市吃夜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尝尝哈这种烤牡蛎哈，这种小吃。 grilled 后面出现了牡蛎哈这个词，同学们记一下，叫 oyster 哈，它的拼写是 oyster。 那 oysters are signature delicacy in 湛江。好，那么看一下招牌美食哈，英文有一个词叫 signature。 这个 signature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指我们的签字。那么对于一个餐厅来讲哈，能够代表它的，那么当然是它的菜呀和它的饭，因此呢用这个词 signature 哈，表示这个餐厅的一个招牌美食 signature delicacy 哈，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ignature in 湛江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must try when visiting night fair for a late night snack。这个 must try 呢是一个名词了哈，通过这个横线连到一起了， must try 表示一定要尝的极力推荐的哈一道美食。 when visiting night fair 哈，这个夜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吃的。它如何来做呢？新鲜的牡蛎啊直接放在这烤架上面，带着外壳，这样的话呢牡蛎的鲜美的这个汁呢就保存了下来，同时把蒜末啊加在这个牡蛎的肉上啊，这个味道呢更浓。新鲜的牡蛎 fresh oysters are placed on the grill directly with the shells on。看一看这几个词哈，直接放到这个烤架的上面， on the grill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grill 哈，它可以呢做动词表示呢烧烤，同时啊也是一个名词表示呢这个烤架哈，这个 grill directly with the shells on。 这个 shell 是指我们说牡蛎的这个壳哈，一定要留着这个壳，原因非常简单， so the delicious juice is preserved， 它鲜美的这个汁哈能够呢很好的保存下来保留下来，用的这个词叫 delicious juice 啊， juice is preserved， the minced garlic added on top of the oyster meat for richer flavor 啊，同时呢加一些这个 garlic 啊，加这个蒜哈、啊、在这个牡蛎的肉上面，目的呢让它的味道更加的浓厚哈、啊、for richer flavor 啊。湛江呢当地人啊还有一种呢烤牡蛎的方法，不加任何的调料哈、啊、直接就烤牡蛎，那么新鲜的活牡蛎啊直接哈、啊、来烧烤，那么直到呢里面的肉完全的熟透了之后，把这个壳扒掉，蘸上酱油和芥末酱。他们认为啊这种非常好的能够原汁原味的哈品尝鲜牡蛎的一个最佳的方式。好，那么看一下当地人的 locals 啊，我们知道这个词 local 它作为形容词呢表示的说当地的哈，比如 local people，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词 local 直接呢用作名词了哈，表示呢当地的人。那么今天的 locals 哈是一个复数形式，表示当地的那些人。 also grill the oyster without any、哎、后面这个调料我们昨天讲了，这个调料呢是跟我们的季节相关的一个词 season， 但是呢后面又加上 ing 哈 seasoning， any seasoning， 它不加任何的调料，是 without any seasoning 哈，直接就烤牡蛎了哈，非常的直截了当。 the fresh live oyster are grilled directly，那么新鲜的活的牡蛎哈，看一下是一个活的，用这个词 live L-I-V-E， 我们讲过 oyster are grilled directly 啊，直接烤。 until the meat inside is fully cooked， 直到呢里面的肉呢完全的熟透了哈，用这个词 fully cooked 啊，同学们可以记一下 fully cooked。 Then the shells are shucked and served with a sauce of soy sauce， 然后把这个 shells 啊，把它的这个壳啊给它扔掉哈，用这个词呢，这个 shuck 啊 ，S-U-C-K 哈、啊，那么这个词不太常见，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thrown away 啊 ，throw away 表示呢给它扔掉 ，and serve with a sauce of soy sauce， 然后呢用这个酱油汁儿哈、啊，酱油这个酱哈、啊，我们讲过哈、啊，这个 soy sauce and mustard 以及呢芥末酱哈、啊，这是呢提味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料。This is the best way to enjoy the original flavor of the oyster. 那么最原始的哈，正宗的哈一个方式，用的这个词 original flavor of the oyster 哈，最好最佳的一个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蛤蜊哈，在烧烤餐厅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大家可以用这个蒜和粉条来烧烤。 Clams are also very popular in grilling restaurants. They can be grilled with garlic and thin rice noodles. 大蒜和呢这个粉条来进行呢这个烧烤哈，混到一起呢，味道呢非常的鲜美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越来越受大家欢迎的一个烤这个蔬菜。那么烧烤呢，大家主要呢是吃这个肉以及呢肉里面的这个蛋白，但是呢素食者哈也可以选择不用肉来烧烤，或者呢吃一些稍微哈这个清淡的一些烧烤的一些品种。 Even though grilling is mostly about cooking and eating animal proteins， 那么一般情况下吃这个烧烤呢，我们说都是想吃这个动物的 protein， 它的动物的蛋白，但是呢仍然有一些 vegetarian options。 vegetarian 哈，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哈，它的拼写呢是 vegetarian， vegetarian， vegetarian 表示吃素的人。 vegetarian options are available 啊，仍然是可以选择的哈，可以选到的。 for people who don't eat meat or want to go a little lighter， 他们呢不吃肉，或者呢想吃一些清淡的东西，用一个词 a little lighter。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哪些蔬菜可以用来烧烤。一直以来啊比较经典的一些烤菜呢，比如说有土豆片，烤土豆片，烤这个榛蘑和青豆，因为这些菜啊不仅口感好，同时啊风味啊非常的独特，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它们可以很好的保留香料和调味料的味道哈。 All time classics， 一直以来最经典的一些烤菜的一些品种哈，用了一个词叫 classic， include thin potato slices， 切得特别薄的这个土豆片， needle mushroom， 像针一样的蘑菇， and green beans， 青豆。 As these ingredients not only have a desirable texture， 原因啊这些青菜不仅呢有非常理想的一个 texture 哈，它的口感特别的好哈，用这个词叫 texture， T-X-T-U-R-E 哈，同学们记下来 texture 哈， but also have a minimum flavor of their own and can carry compound spices and seasoning very well。刚才我们讲到，除了说蔬菜呢可以进行烧烤之外，还有一些可以烧烤的东西呢，可以说主食的烧烤，比如说大家经常吃的馒头、面包、年糕等主食呢，也可以呢加酱或不加酱来烧烤，它们会给大家一种更饱的感觉。 Staples 啊 ，staples 啊，它的拼写呢是 S-T-A-P-L-E 啊 ，staples， 它翻译成中文呢是主食的意思哈。哪些哈主食呢？讲到了一些馒头哈，我们说这个馒头叫 steam buns，steam buns，B-U-N 哈，表示一个圆圆的一个东西 ，steamed 蒸出来的哈，那个圆圆的面食，那么叫做馒头。之后呢是 bread， 面包，以及呢 rice cakes。Rice cake 哈，以及呢像年糕哈 ，are grilled with or without sauces too。它们可以加调料，也可以呢不加调料哈，进行呢我们说烧烤。They can give you a more filling feeling 哈，这两个词听起来有些绕。第一个是 filling 哈，小口型的 fill 哈 ，filling 表示填充，给你呢把一个东西给你加满的意思。后面呢是一个。feeling 哈，长音的音 feeling， 一个感觉，一个感受 ，feeling feeling， 哎，这个词哈听起来哈有些绕口，它翻译成中文呢，表示说给大家一种更饱的感觉。烧烤啊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但是呢，同学们哈不要经常吃，因为毕竟呢它是这个烧烤的这个出来的食品啊，不如说蒸和煮的呢更加的健康一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n 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the land of spicy cuisines, grilled pig's brain is a delicacy that splits people into two camps. Some are crazy for it, and some are scared of the very idea of eating brains. In coastal regions, seafood, includi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fish, clams, and shrimps, is widely used in grilling. Grilled oysters are a signature delicacy in Zh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